不过有伤的狼还是尽量少吃羊肉，要遵医嘱，知道吗？ 说完，任小素深吸一口气，回头看着狼王说道， 记得多送点屁股上长绿毛的那种山鸡，那玩意儿比羊肉好吃，香。 狼王已经不太想听这碎嘴选手说什么了，扭头就回了狼屋。任小素回去的路上觉得，其实这样的生活也挺好啊，比在壁垒里遭人白眼强多了。然而就在快要回到哨所的时候，任小素忽然听到哨所里的动静不对，这时候所有人应该都睡了，怎么还有那么大的火光？他过去一看，便见到所有人围在篝火旁边烤着肉吃，而一个老人则坐在人群里，花白的头发分外突兀。老者见到任小素来了，便笑着说， 你就是任小素吧？他们说你去拉肚子了，看来你这拉肚子的时间可不短呐！啊， 之前任小素跟陈无敌交代的是，如果出现意外情况，那陈无敌可以权衡着随机应变，说他出去拉肚子，尽量不要起冲突。现在看样子，陈无敌竟然还算变通的不错。任小素喊陈无敌过来， 我拉肚子多久了？ 陈无敌掰着手指头算了算， 6个小时。 任小素愣了半晌，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他又问陈无敌， 这是谁？ 陈无敌想了想说道， 土地老。 任小素觉得自己真是糊涂了，这种正经事怎么能问陈无敌呢？此时李清正见他站在那里不动，便赶紧过来拉他坐下。这个过程里，李清正小声嘀咕道， 李氏的人也是来调查那两个军官失踪事件的，我们都没提白天狼群的事儿，你可不要乱说啊。 任小素轻微的挑挑眉毛，一个老人竟敢独自来这里调查案件。当任小素得知这老人是来调查李氏军官失踪案件的时候，就已经立刻警惕了起来，不过他表面上并没有显露出什么。任小素坐在篝火旁边，旁边的学生给他递来一只烤好的鸡腿。那老者一边吃东西一边对任小素笑道， 现在的年轻人总是不太注意肠胃，等你们到我这个年纪就懂了，能吃才是福啊。 您说的对。 任小素看了对方一眼，拉肚子拉6个小时肯定是不合常理的，之前还在心里夸陈无敌变通能力强来着，现在想想其实是自己想多了呀。陈无敌说任小素拉肚子6个小时，就意味着老者已经到这里6个小时了。不过这老者也没问他到底去了呢，竟是顺着拉肚子这个理由往下说，仿佛根本没打算深究似的。任小素不相信一个负责调查案件的人竟然可以忽视这么简单的常识问题，对方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您这次来调查案件有线索了吗？ 任小素若无其事地说道， 哎呀，说是来调查，但李氏的人失踪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老者笑眯眯地说道， 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竟然还让我在这种天气出来干活，您瞅瞅，这是人干的事情吗？ 任小素打量了一下对方的模样， 您今年高寿啊？ 今年73了。 老者笑道， 还没好好自我介绍一下，各位好，我叫胡说。 大家面面相觑，这名字听起来好古怪，不过任小素更在意的是对方并不姓李。在这个地方，姓李的人都值得任小素多加关注，至今为止除了李清正这个昆山狼王以外，任小素碰到的所有李姓基本都是财团军中的中高层军官。任小素好奇道， 您是为什么接这个案子的？ 我也不想接呀。 胡说拿小拇指挠了挠头皮笑道， 但李氏给我下了命令，说我不来查这个案子就不给我发工资了，我就只能过来应付应付差事。 不过没想到到了你们哨所竟然还能吃到这么多野味，我算是赚到了。 任小素觉得这事儿恐怕没有对方说的那么简单，一个73岁的老人跑到这里来能是什么普通人？而且李氏这边出了问题就请对方出来，肯定是有原因的。然而就在此时，胡说站起身来拍了拍自己裤子上的灰尘。 行了，吃饱了喝足了。 任小素忽然问道， 您今天走了几个哨所？ 就你们这一个。 这一刻任小素觉得对方恐怕是已经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所以才会直接来了他们这里。一瞬间任小素都开始犹豫要不要留下对方。胡说却突然说道， 哎，那个我住哪个房间呢？ 这下把所有人都问住。任小素还想着要留下对方，却没想到对方竟是打算直接住在这里。李清正在旁边陪笑道， 嘿嘿，我们这就给您打扫出来一间屋子。 哨所的平房有7间，原本就还空着一间当杂物储藏室，却没放多少东西。现在胡说既然说要留宿，那李清正作为作战班组的班长，也愿意和这种疑似大人物的老人家搭上关系。大部分流民都有一种本能，大家都觉得跟壁垒里大人物拉上关系就能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一些，他们迷信这种关系。不过这倒让任小素有点为难了，他决定暂时观望一下，等他确定这老头到底有什么目的再决定怎么办也不迟。任小素觉得这胡说分明已经找到了线索，但他搞不明白对方有何底气留宿在这里。然而让任小素更加诧异的事情发生了，这胡说并不是要在这里留宿一晚，而是不走了。第二天清晨，狼王如约地送来一大堆山鸡，这些山鸡就堆在哨所门口。可这一幕奇怪景象并没有引起胡说的追问，对方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只是赞叹这里果然是吃肉的好地方呀。任小素观察着对方表情，明明大家都知道这事儿不正常，可胡说却问都没问。兀自在哨所门口打起了太极拳，打完就让李清正他们做饭，说还想吃肉，于是搞得大家从大早上就开始烤肉吃。任小素都觉得自己浑身都是烤肉味。 您不问问这猎物从哪来的？ 任小素吃肉时问道。胡说笑眯眯说道， 啊，有吃的就行了，哪还管这食物从哪儿来的呢？总不会是狼叼来的嘛，是不是？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一时语塞，他是越来越搞不清楚这胡说的意图了。第三天清晨，胡说还是照旧醒了，打打太极拳，打完就招呼大家做饭。只是有些不同的是，这天山下又来了一辆卡车，但这次来的士兵有些特殊，他们竟是带着被褥和茶壶等日常生活用品，并给胡说重新收拾了一下屋子。任小素愕然间发现，眼瞅着这胡说是打算在这里常住了呀。士兵们收拾屋子的时候，任小素就在仔细观察着胡说有没有跟士兵们交代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暗示对方带重兵过来围剿这个哨所啊什么的，结果并没有。倒是士兵跟胡说汇报事情的时候，胡说也毫不避讳任小素他们，士兵汇报的事情还跟任小素有关。另一座小山头上的哨所被狼群袭击，那里发现有狼血和狼毛，然后军队已经对此事高度重视，打算发兵清剿山里的狼群。任小素观察着胡说的反应，可胡说只是笑道， 狼群跟我们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不要掺和这种闲事啊。 从始至终，对方好像根本没有从那哨所门口的山鸡联想过什么似的。但任小素很清楚，对方只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就在此时，李清正小声跟任小素嘀咕道： 给这老头送东西的军官军衔是个大校。 任小素愣了一下，能使唤大校这种级别的人在李氏内部得是什么样的级别？之后再没有人来过哨所了，而胡说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个礼拜。任小素忽然觉得对方可能是打算在他们这里一起过春节了。临近春节的日子越来越近，胡说每天在哨所里就是打打太极，吃吃烤肉，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可做。按道理说到了70多岁，人的牙齿都已经不行了，是吃不动烤肉的，结果这老头吃麻麻香，啥事儿都不耽误。任小素都纳闷了， 你也不回家了？ 期间狼王又送过几次猎物，结果胡说什么都不问，只管吃。胡说回答道： 嗨，无儿无女回家也没啥意思，在你们这儿感觉日子过得挺好啊。 无儿无女？ 任小素愣了一下，难道这胡说竟是终生未娶或者不孕不育？然而胡说看着面前的篝火说道： 以前呐，有个女儿，早些年为了让她不被我牵累，所以瞒着所有人把她寄养到了别人家里。可是没想到后来她还是出了事情。我知道她出事的时候已经晚了，如今留下一个小外孙，可我这个小外孙并不愿意跟我一起生活。 任小素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答案，不过这老头从始至终都没有提过他的女婿啊，也不知道对方的女儿是怎么出事的，但大家也不好多问。 您是打算在这儿过春节吗？ 过春节也不是不行，既然你们邀请了，那我也盛情难却啊。 任小素当时就迷了，谁邀请你了？一开始任小素天天防着这老头，以免对方真的找到什么线索后喊士兵来给整个哨所一锅端了。结果这么久了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对方这哪是来查案子的，就是来这里度假的，而且还是白吃白喝，压根没打算掏钱。这些野味拿到壁垒里可是能卖上大价钱的。要知道壁垒里的大人物们虽然有肉食供应，但他们其实对野味更感兴趣，谁要是能吃上野味跟朋友们炫耀一圈，那都是脸面。慢慢的，任小素就觉得这个口口声声说要来调查案件的老头怎么感觉有点不太正经呢？任小素好奇道： 李师让您来调查案件，您这也没调查呀，李师不说您吗？ 我都多大岁数了，凭什么给他们操这份闲心呢？ 胡说理所当然地说道： 而且李氏年轻一代的那群小兔崽子们根本没几个好东西，没了也就没了。 任小素无言以对，他都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位老者了。慢慢的，大家也都习惯哨所多了一个人的现实，而且大家也都慢慢发现胡说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处起来也非常融洽。没过几天，胡说突然表示自己白吃白喝也挺不好意思的，要不他帮大家干点活吧。这一说大家指定不能同意，您老人家都多大岁数，再让您干点劈柴刷锅的重活，万一您再有个什么好歹，我们上哪儿说理去？不过任小素寻思着，胡说既然在李氏财团内部级别很高，那应该也挺有钱的吧。 您看您干这重活肯定是不合适的，要不您直接给钱吧。 李清正听到任小素说这话的时候都懵了一下，他没想到任小素竟然还找对方要钱。后来胡说想了想说道： 你们这里不是有8个学生吗？ 我看你们天天自习来着，要不我给你们当老师吧，这样也不算是白吃白住了。 呵呵，任小素发现这老头就是不想给钱。李清正和任小素他们一合计，这也算是给胡说找点事做。任小素倒是想看看胡说能教出什么花样来。而且最近任小素一直在惆怅，学生们老是自学也不行了，遇到点疑难问题都没人解答。有时候学生们找他这个班长问问题，他都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会。学生们还有点好奇， 班长，你不是考了560分吗？怎么什么都不会？ 任小素面对这样的问题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现在胡说既然决定主动说要当这里的老师，那任小素也乐见其成。不过他说道， 不是八个学生，是九个，我也是学生，我也要听课。 这次反倒是胡说愣了一下， 你是学生？ 胡说之前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大家也没提过这事儿。学生们倒是老喊任小素班长，但胡说以为任小素是这个作战班组的班长呢。而且任小素看起来也不像是学生。他想了一会儿笑着说道， 行啊，那就给你们九个人上课。 胡说也是个干脆利落的性子，当天就开始给任小素他们九个人讲课。这样大家都算是有事做了。而且任小素发现胡说好像还挺喜欢当老师的这种感觉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课间的时候，学生们私下讨论， 胡说老师讲的举重若轻，还有很多拓展知识，比以前的数理化老师讲的好多了。 是啊，没想到老爷子这么博学。 学生王宇池说道。其实任小素也发现了，胡说在讲课的时候随便举的例子都非常易懂，而且对方连课本都不用看就能讲得滔滔不绝。讲的知识始终围绕在书上的知识点，还能顺带拔高一些。只不过就是任小素基础太差了，他想要听懂这些有些吃力，所以学生们上课就立马懂了，他却要琢磨很久。下课的时候，胡说对学生们说道， 好，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私下问我啊。现在能碰到你们几个好学的孩子也算是不容易了，只是你们没法进李氏壁垒里的大学继续深造，有些可惜了。 其他学生上课就已经听懂了内容，所以下课后就没再有什么问题。下课的时候已经是傍晚，胡说这就准备出去组织大家一起烤肉了，结果还没走出屋子就被任小素拦住。别人没问题，他倒是有很多问题。胡说慈眉善目地看着任小素说道， 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这敢于求知的态度很好很好啊。 然而任小素这一问就差点问到了二半夜。胡说看着大家在外面吃烤肉，而他则给任小素讲解的口干舌燥，连口水都没喝。他最终忍不住说道， 哎呀，任小素，你看这样啊，我掏伙食费可以吗？其他学生我继续教，你呢先自习一下赶赶进度啊。行了。 不行。这一刻的胡说是有点惆怅的。古人有句老话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任小素这块石头尤其的重。胡说忍不住问道， 哎，你看你没什么学问也过得很好啊，为什么要这么好学呢？哦，你是想考壁垒里的大学吗？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我没打算考大学，我只是想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而已。 哦， 后有不懂的还可以随时来问我。 胡说之前的日常生活是早上六点起床打拳，打到七点吃饭，然后晒太阳聊天，吃午饭吃晚饭睡觉。而现在则是早上六点起床打拳，打到七点吃饭，然后讲课吃午饭，讲课被任小素气得吃不下晚饭，被任小素气得睡不着。在这个过程中，任小素始终有个疑惑，这老头来他们哨所到底图什么呀？这段时间里，有一支财团部队来到哨所，想要调查狼群袭击哨所的事情，打算问问这里有没有什么发现，结果刚进门就被胡说给打发走了。那些军官似乎都认识胡说，也没多问便离开了，而且并不觉得胡说住在这里有什么问题似的。这就让任小素有些诧异，这老头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不过他当天晚上进了一趟山，告诉狼王需要去更深的一些山中腹地扎窝才行，因为李氏财团恐怕要派兵对他们进行围剿。期间任小素倒是想找胡说问问88壁垒在哪，他觉得胡说肯定知道，然而现在就看李氏和杨氏的关系，他担心自己问出来了，对方会以为他要通敌。虽然大家相处得比较融洽，但任小素觉得他们和胡说的关系还没有到可以彼此信任的地步。眼瞅着年关将近，李清正拉着任小素嘀咕道， 咱们这盐都用完了，必须得走一趟集镇，我们需要采购一些过年的年货。 其他哨所穷的都快吃不起饭了，物资配送的也是越来越少，而任小素他们这个哨所则是人人吃的油光满面，一个个天天吃肉吃的都腻了，现在想换换口味吃点蔬菜。哨所后面有一小块地倒是可以种菜，但这天气想要种菜那得弄塑料大棚才行，他们也没有能做棚布的材料。所以李清正就跟任小素商量着走一趟集镇，这倒是与任小素的想法一拍即合，他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临出发前，任小素跟陈无敌交代，千万别让胡说离开哨所，如果离开哨所就跟着他，看看他要干什么。而胡说听说任小素他们今天回集镇，而且可能要在集镇上住一晚，他差点都感动了。说实话，到了胡说这个年纪，想感动一次也不太容易，毕竟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什么场面没见过。可今天他有一种真实的感动在内心里萦绕着。胡说对任小素说道， 哎，你们多采购点年货，不用急着回来啊！哎，快去吧去吧。 忽然间任小素有点诧异，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有这么个奇怪的老头生活在哨所里，就连胡说自己好像也习惯了似的。这一切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呀？从哨所开车去往集镇大概需要3个多小时，这距离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附近的工厂还在忙碌开工，李氏这台精密而庞大的机器已经全面开动，只是没人知道他的战车将驶向何方。一路上任小素和李清正看到运送货物的卡车频繁往来于壁垒和各个工厂之间，十分热闹。中间车还坏了一次，但李清正修车竟是一把好手，只见他打开引擎盖子随便折腾了几下，这破旧的运兵卡车就又能光光浪浪地上路了。任小素已经和颜六元他们分别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如今他只想赶紧在集镇上找到颜六元和王富贵他们问问近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困难。而李清正则比较兴奋，仿佛被流放的囚徒终于回到繁华都市一样，一路上就嘀咕着等他们把肉卖出去，他今晚一定要在集镇上找老相好叙叙旧。等到了集镇上，任小素看着一些刚刚去屠宰场割了点猪皮肥肉回家的流民，看着一些孩子从大人手里接过一些廉价的糖果，忽然感觉到了一种节日将近的气息。这废土之上，哪怕平日里拼死拼活才能勉强活下去的人们，依然会在节日里尽量给孩子添一身新衣服，依然会给孩子买上一把糖果，包一顿香香的饺子。世界曾毁灭过，但这并不代表着 废土之上的人就没有权利拥有快乐。人类向来是最会苦中作乐的物种，坚韧而又顽强。那些曾预言灾难之后人类将陷入彻底冰冷而又残酷的世界的人，其实并不懂人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当然，集镇的夜晚依然不那么安全，总有人想要不劳而获，而这与快乐并不矛盾。任小素他们来到集镇路口的时候，便看到颜六元蹲在路口眼巴巴地看着。任小素赶紧探出窗外与他打招呼： 六元，你怎么在这儿蹲着呢？ 颜六元看到任小素的时候眼睛都亮了。 哥，你终于回来了，今天一早有喜鹊落入院子里，我就觉得你肯定会回集镇上来，所以就在这里等着你。 然而任小素觉得真相可能并不是这样，什么喜鹊不喜鹊，这世上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颜六元一定是在他离开后每日都守在这里，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巧合。任小素开车门把颜六元拉上了副驾驶，卡车的副驾驶位置可是很宽的，坐三个人都没什么问题。任小素问道： 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呢？ 颜六元眉开眼笑地说道： 我们买下了靠近壁垒闸门位置的连排砖石房，如今我们就住在那里。富贵叔的杂货铺也重新开起来了，他说他已经找到了壁垒里面的门路，跟集镇上的管理者关系也很好。 老王还真是个人才啊。 任小素感叹，他这是真心实意的夸赞。这王富贵真的是不管走到哪里都能迅速地把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以此来为他们的生活取得巨大的便利。在颜六元的指引下，李清正开着卡车往集镇里驶去。他有点疑惑，这群外乡的逃难人员怎么这么快就在集镇上立足了，而且竟然还买下了距离壁垒闸门最近的砖石房，一买还直接买了两栋。不过他回想起早先王富贵贿赂他的时候，一出手就是100颗抗生素和好几块手表，这些东西还在他的包里没有卖出去变现呢。寻常人贿赂哪出得起这么大的手笔。现在李清正想着，自己和任小素也算是朋友了，而且上锁也找到了正当的营生，那以前收的贿赂要不要还给任小素？可是想到一下子丢出去这么大一笔钱，李清正心里又有点不甘心。路上有妇女透过车窗看到颜六元，便兴高采烈地打招呼： 哎呦，六元，你身边的就是你说的哥哥吧？你这么多天蹲集镇路口总算没白等啊，可算是回来了。哎，给你三个鸡蛋，晚上回去跟你哥哥煮着吃啊。 颜六元笑着接过鸡蛋，然后又递回去一个，只留下了2个鸡蛋。 对啊，这就是我哥开车的那个，不是他不用吃鸡蛋。 不拿我当人咋的？凭啥我就不用吃鸡蛋了？ 你在这集镇上人缘还挺好啊。 任小素乐呵呵笑道。其实在113集镇的时候，颜六元就特别讨妇女们喜欢，而现在脸洗干净，长得又好看又机灵，成为妇女之友就更理所当然了。颜六元笑道： 最近跟集镇上的人打听了不少消息呢，富贵叔来了以后为了站稳脚跟帮了不少人的忙，所以我们比较受欢迎。当然了，白眼狼也不少。 所谓的小忙就是帮忙修修家具，送点小糖果，收获的时候价格稍微高一点点，王富贵把握的尺度很好，从不失大恩。在王富贵看来，大恩不仅不会结交人，反而容易得罪人，而且失大恩也没什么用，真到了危机关头啊，也没几个人能还得上这恩情，落井下石的居多。王富贵如今只是为了在集镇上办事方便，并没指望谁能在危机时刻雪中送炭，靠别人还不如靠自己，啊不对，靠别人还不如靠任小素。任小素听到颜六元说打听了不少消息，便好奇道： 什么消息？ 如今集镇外围不远处哪儿哪儿都是军营，不停地有不同番号的部队来回替换， 严六元说道。 据说李氏去109壁垒清剿实验体的部队作战失利了，第一批部队已经撤回，损失了一小半的人。 这消息你是怎么得到的？ 任小素皱眉道。 那些军人驻扎在集镇旁边，忍不住便要寻找相好的，而单身的妇女们也乐得能找个财团的士兵当靠山。 严六元说道。 有时候他们会跟女人聊这些事情，说是一开始他们的进攻非常顺利，后来被实验体拖入巷战便立马溃败了，而且前进基地也被实验体给端了，如今正打算继续派部队过去，打算使用重型火力了，哪怕摧毁壁垒也得把实验体灭了。 这个结果也比较符合任小素的猜测，之前他看到赶赴109壁垒的作战部队并没有带什么重型火力，似乎是想尽量保留壁垒里的建筑似的，以免重建时花费太高。可实验体这东西你要跟他打巷战就纯属找死了，他们在建筑掩体内的速度是普通人类好几倍，力量也是好几倍，你除非用超凡者组成的军队跟他打，不然自动步枪在近距离很难发挥最大的作用，于是结果就是人类作战部队损失惨重。而现在李氏竟然下了决心，任小素估摸着实验体很可能要碰上硬茬子了。作为人类，任小素当然希望李氏能把实验体这种毒瘤给清理掉，再恶的人也有一点点人性，但实验体却什么都没有。 还有个事儿， 严六元说道。 集镇上的学堂得知江武老师身份后，就想请江武老师去当代课老师来着，但他给拒绝了，因为他说现在家里就他一个超凡者了，他得看家。 嗯，任小素点点头，从这一点看来江武还是值得信任的。 还有什么消息吗？ 严六元想了想说道。 对了，火种公司似乎也在这里留下了一些人，虽然不知道在哪，但集镇上经常能看到宣传单页，跟咱们在109壁垒见到的一模一样。 火种公司？任小素皱了皱眉头，因为李清正在场，所以任小素不能跟严六元说太多，只不过他见识过火种公司的尿性，对方如果知道附近有超凡者肯定会不遗余力地进行抓捕。他倒是不太害怕，毕竟上次交手就感觉火种公司很弱，只是江无如果暴露就危险了。 到了到了， 严六元雀跃地指着两个砖石院子喊道。 就是这里。 等李清正把车停稳，严六元跳下车子冲了出去。 小玉姐，江武老师，你们看谁回来了。 这一嗓还没等任小素下车呢，院子里就冲出来好多人，小玉姐、江武、女学生们全都在这儿。这一幕给李清正眼睛都看直了，他心说任小素也太有福气了吧，简直就是男人的榜样呀。任小素对王富贵笑道。 车子后面有我们从山里带来的猎物，你算算价钱给李班长结了，还有一部分是不要钱的，从山里给你们带的年货。 王富贵他们愣了一下，大家心想任小素果然是任小素，跑那么远当哨兵，回来竟然还能给他们带肉吃。王富贵笑道。 正好现在附近军队多缺肉，这些肉肯定能卖上个好价钱。 说着王富贵走到运兵卡车后面往里面看了一眼，这一看就让他愣住了。 这么多？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递给他一张单子。 这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你也给准备一下，盐、调料、衣服。 嘿嘿，行，这个包在我身上，你先进去歇着吧。 王富贵笑道。 这种事情哪还用你亲自操心？ 李清正在旁边看着这一幕，他以前以为王富贵才是这队人里的主心骨，可是现在看来好像大家都是听任小素的。这少年才多大呀，怎么连王富贵这样的精明商人都要听他的？进了院子之后，小玉姐围着任小素打量了一圈，她原本想说任小素你都瘦了之类的话，结果看了看她发现任小素好像又胖了一些似的。 他拉着任小素到院子里说道， 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多好吃的，还有一人一身过年的新衣服啊！天气冷了，你们棉被也该换厚一点的了吧，你不用太担心家里，我们什么都不缺。 任小素跟在他身后笑而不语，其实家里就小玉姐性子最软，平日里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存在感，但少了她，家里就少了一些温度。任小素问道， 家里最近有啥事儿吗？有没有人找麻烦？ 这次回来，任小素也是想着，如果颜六元他们遇到什么麻烦，他就把麻烦一并解决了再走。 嗨，没啥太大的麻烦，如今集镇上乱得很，那些财团士兵的眼神跟狼一样，所以平日里都是老王出门招呼事情，我们都不出门的。 小玉姐解释道， 这样呀也免得招坏人惦记。 嗯，只能这样。 任小素觉得小玉姐他们警惕心还是挺高的，她对身边那些女学生也说道， 你们都跟小玉姐学学，过两天给你们一人配一把刀防身，如果真有人骚扰你们，你们就拿刀子捅他。 一个女学生犹豫了一下说道， 可是我们是女孩子。 任小素听到这话沉思了一下说道， 嗯，那就让老王帮你们把刀子漆成粉色的。 女学生愣了半晌，忽然笑道， 好的班长。 然而就在此时，外面传来敲门声，小玉姐嘀咕着， 这时候谁会上门呢？ 结果她一开门，只听外面有清晰干净的男性声线响起， 你好，我找任小素。 任小素豁然转头，这个时间点能找他找到这里的人屈指可数，而且对方的声音他很熟，李神坛。只见李神坛穿着一身笔挺的李氏军装站在门口，任小素犹豫了半晌，结果李神坛先笑道， 怎么不欢迎吗？ 请进。 任小素示意挡住门口的小玉姐放她进来，紧接着她小声对其他人说道， 都进屋去。 这时候大家也都察觉出不对劲，知道这是位不速之客，还好老王和李清正在外面点货，不然任小素还不好支开李清正。李神坛走到小院里，好奇地打量着周围，他坐在院子里石凳上说道， 啊，这里还真的很温馨呢，很有家的气息。 任小素看向他身上的军装，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啊， 李神坛仿佛想起什么似的， 我给周围的住户催眠了，让他们见到一个陌生少年进院子便去跟我说一声。 李神坛说话间丝毫不避讳催眠这件事情。任小素疑惑道， 你不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吗？ 能力就是要拿来用的。 李神坛笑道， 我也没有妨碍他们正常生活嘛。 此时李神坛就像是一个帅气的邻家青年，穿着一身军装，年轻有为，可是旁人根本想不到他在109壁垒里制造了多大的灾难。 那你来找我干嘛？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小玉姐这时从屋子里走出来，往石桌子上放了一壶茶和两个杯子。李神坛亲切笑道， 谢谢小玉姐。 我警告你，不要催眠我身边的人啊。 任小素面色不善地说道， 不会的不会的。 李神坛捧起茶杯笑道， 咱们是朋友嘛，我怎么可能对朋友身边的人使用催眠呢？ 他轻轻地把温热的茶杯捧在手里暖手，氤氲的白色蒸汽飘荡着，院子里分外和谐与安静。 听说你去了远方哨所，进来可好？ 李神坛微笑道，说话的语气仿佛真是任小素的老友一般。任小素漫不经心地说道， 还行吧，一般般。 结果下一刻李神坛说道， 我听闻那边失踪了两个初级纳米战士，还是李氏的嫡系子弟，后来我就查了一下哨所的名录，等我看到你的名字时就知道一定是你干的。 任小素皱眉却没有答话，聪明人之间不用辩解那么多，彼此之间的怀疑也根本不需要证据，他只想知道 李神坛打算干什么。此时李神坛继续说道， 原本109壁垒一别，我以为咱们老友重逢会是几年之后，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我还听说那边有狼群袭击了哨所，就是你们隔壁的哨所又失踪了一名初级纳米战士，想来也是你干的吧。我驱使人，你驱使狼，我们还真是有缘呢。 任小素乐了， 你有啥目的直接说不就好了吗，绕啥弯子呢。 他知道为自己辩解已经没有意义了，对方假设结果再推导过程，这是没什么错的。如果李氏知道那边还有一个极其危险的超凡者，恐怕也会第一时间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例如胡说，可能就是发现了什么。然而李神坛忽然认真起来， 你可能现在还有点误会，今日找过来真的是为了老友叙旧，毕竟我的朋友太少了。 任小素好奇道， 你为啥总觉得我是你朋友呢？ 李神坛笑道， 因为见到你总会感觉很亲切啊。 行吧。 任小素转移话题， 你怎么穿上军装了？ 我现在是李氏财团的现役军人呢。 李神坛打量了一下自己身上的军装， 还挺合身吧。我们第四旅明天就要开赴109壁垒的前线了，那里还有不少实验体呢。 原本任小素以为李氏动用重型火力之后实验体恐怕就在劫难逃了，然而李神坛的出现为这场战争埋下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任小素甚至已经觉得这重新奔赴109壁垒的李氏军队恐怕是要没了。这李神坛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某一壁垒，而是整个李氏，就算拉着所有人一起陪葬也在所不惜。任小素心中叹息，之前李氏把这货关进精神病院真是一点错都没有，陈无敌跟他一比都像是个正常人。李神坛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 兴起而至，兴尽而归，此去一别恐怕真的需要很久才能再见了，你都保重。这附近对你这里女眷有过觊觎心思的人，明日你离开集镇后都会自杀，这点你不用担心，算是我送你的一点小礼物，请笑纳。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